当真。 真就话得嘅就阿煲胎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而家系社民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而家系话波先，我而家要硬正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鱼其实。西环你都入过啦，咁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咁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伦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而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卵嘢系戆鸠嘅。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可能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先？祝民主黨好運定祝慶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慶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 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即係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一個好重要的，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推選舉啊， 幾戇鳩嘅，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10:30，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点知冰冰同人祝大家今年马年冰雪聪明，恭喜发财， 事事顺境， 龙马精神啊！ 四四二四有贵人相扶， 闯出新天地。多谢多谢多谢。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住高铁啊，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好啦，咁啊，翻嚟呢个第三节嘅北上频道啦，咁啊。先讲唔系李娜之前咧，我哋先讲埋先。哇，头先讲下春节电影啊，即系春啊，仲有个电影未讲啦。咁就 点讲啊？ 有冇睇啊？ 点讲啊？电影点讲？ 我先申报利益咯，我一套都冇睇过。 喂，其实问翻杰斯你啊， 套都冇。 去到而家呢啲位咧， 最紧都系喺度刨紧啲奥斯卡电影。 我哋分唔分得出何为港产片，何为内地嘅春节电影？ 呢个问 唔到咯， 重要文唔系啊嘛，分唔捻到。 最简单啦，讲一套 《澳门风云》咁，你系咪 啊？系咯，嗱，最紧呢套啦。 系啊， 基本上嚟讲，佢系咪好似赌神咧？唔系，赌圣又唔系，赌片都唔算系。 或者你睇咗啦，系嘛？ 系睇咗啦，系货大陆港岛。 嗯， 因为嗰日佢嘢大陆港岛其实唔得噶啦，佢系用呢个方法去搞笑形式，去做一套咁嘅电影，喂，唔系港产片嚟噶，讲真，但系你用晒你所有 冇啦， 香港人嘅， 先讲票房啦，又系超劲嘅，净系讲我有嘅数据喺度咧，就净系初一到初五， 大日天公啦， 平均每一日咧。唔係總票房係10亿， 10亿 ，OK， 嗰五日， 但 即係平均每一日咧 3亿啊， 係2亿 啊， 咁啊，咁咧就真係全世界揾唔到啲咁， 淨係一套大鬧天宮可以好似唔知短短幾日就可以攞3-4亿票房， 係啦， 破紀錄噶啦呢個。 嗱，今年有邊幾套咧？首先你講咗一套就係大鬧天宮啦，咁一套等陣都可以講下到，仲有一套就好騎呢嘅，但係大收嘅就係。巴巴川儿啦， 系 啊，咁啊，而家就可以讲，有人可以讲下呢套有几奇呢，就澳门风云啦， 唔系赌城风云 啊，大陆叫澳门风云， 系大陆叫 大陆叫澳门风云，就唔系叫赌城风云，同一套戏嘅。咁然之后跟住仲有你头先讲嘅私 人 订制啦，就私人订制其实 冯小刚啊嘛， 唔算噶， 喂 ，sorry， 唔系 截噶， 唔可以唔系，一定系。 因为点解咧？佢上画，但佢上画好早噶，佢系 早噶。12月故事同私人订制都多算 系噶。冯小刚每年都系立呢个市场噶 ，OK？ 由呢个《非诚勿扰》开始 ，OK？ 一定要当佢春节电影 ，OK？ 咁你当埋咯。咁仲有一套叫做《前任攻略》啦，仲有一套咧就系、是。 前任攻略呢就是中国爱情喜剧来的、嗯、OK, 内地的。仲有呢就日本动画今年都有喎、啊、聪明的一休一休和尚一休和尚动画都有电影版。另外仲有一套呢呢套我几推荐大家睇的。我觉得是咁多套我是唯一有兴趣睇呢套 ,U 盘 ,U 盘 ,OK, 即是你的 USB 的 U 盘。山东电影 ,OK, 山东贺岁片。 点吸引你先。 咁呢就入面有农民工啦讲嚟讲下地地道道中国嘅嘢啦诸如此类啦。 刘德华都拍紧套。 笑片嚟嘅笑片嚟嘅。唔係咁我觉得呢套我会俾我私人我推荐大家睇呢套嘅啫。 咁我私人推荐啦刘德华拍。 仲有讲埋。 而家諗住拍嗰套啊。 係。 刘德华扮农民工女主角系 实体啦呢套。 实体啊订性订性。 係咪啊 okay, 哇 实体啦。 正嘅农民工啊未见过喎、啊、大佬。 刘德华做农民工。 係咪啊咁数埋先数埋先。咁仲有呢就国内电嘅动画都有就係、是、我是狼。咁另外仲有呢就西片又系动画亦都有极地大冒险二即係、就是、Nickel 2, Little Brother Big Trouble。咁另外一套呢就系、是、唉你都唔知佢系港产片因为国内电影啦刘镇伟执导嘅大话天仙即系、就是、孙俪、郑伊健、郑中基嗰班友郭德胜都有份做嘅。 啊佢同佢孙俪系咪 吓孙俪囉孙俪囉。咁呢整体上就我头先讲嗰一炸嘅贺岁片啦。首先呢就最惨淡收场嗰度呢就系、是、国内动画片我是狼 嗯 淨係個名字你已經死撚咗啦。 梁振英點樣有人睇呀、啊、 梁振英邊有好嘢呀 點 冇朋友冇、啊、朋友、啊、你 call 朋友去睇院睇戲都冇人睇啦。 我是狼龍武西嚟㗎咋嘛大佬啊俾人吊㗎嘛。 超級慘淡喂陣容好勁呀其實佢主題曲曲婉婷唱嘅、 嗯、 配音啊黃渤跟住劉瑞薛佳凝全部都堅嘢嚟嘅。 堅嘢喎。 但係两日落画惨淡到不得了。 是不是做 即是不是喜羊羊那些的 喜羊羊那隻狼、啊、他的故仔呢他的故仔呢其实呢几啱香港人看的。他的故仔呢就讲呢就有一隻狼啦我是狼嘛、 啊、 他就由细到大呢就在一个羊群那里呢、 啊、 就一起生活的。那、嗯、很开心和羊仔玩得、 嗯、 但他呢由细到大都不知道他是隻狼来的。 嗯嗯、 那到呢将近大的时候呢、 嗯、 那些羊的长老呢就开始呢发现咦呢隻嘢可能係狼嚟㗎喎。咁到最后呢就准备去杀佢㗎。係、 okay. 咪香港人好佢摆香港度啊 一定得啦。我一定得 係啦。佢將狼改埋名做。 我姓梁。 係。 我姓梁。 我隻羊叫老母西。哇咪一流啦。 Okay. 係啦。但所以呢个摆错咗地方。咁所以呢度就 资源再配就 係 真 係。係呢啲人冇错。係啦。咁就呢度最惨淡啦。最堅嗰兩套呢最堅嗰兩套就係大話天宮啦。第二呢呢套又係即係冇人估到嘅。八八處 女。八 四億而家就十四到五億啦。呢套點解估唔到呢 好少成本咗 呢套係黐咗線嘅。即係你就知道湖南衛視點解咁發達咁識、嗯、做生意啦。呢鋪唔係第一鋪㗎啦。大佬套片呢呢套電影呢就幾爭議性嘅。因為呢五日製作嘅啫、 嗯。 即係大佬仲勁過我哋啲粵語長殘片 okay, 我哋呢都七日先佢、嗯、五日搞掂咁佢又點呢你都知道啦之前有個即係啱 巴巴在哪兒 係有巴巴在哪兒、啊、我是歌手之前嘅、啊、一個好受歡迎嘅節目啦佢、嗯、基本上係 呢樣嘢抄佢 補有冇補鏡頭我唔知我冇睇過啦、嗯、但係基本上唔係抄呀係成套半紀錄片呢拱返晒上去 呀犀利 咁啲人咁呢我國內啲人睇點解咁撚多人睇呢買唔到飛㗎喎咁有好多種種原因啦但有一種原因都幾奇特㗎就係話乜嘢呢就係話喂我買張飛入去睇好撚過啦唔撚使佢睇廣告㗎嘛 屌你老母 即係呢你係國內啲觀眾呢係奇特到咁樣嘅咁都係收四億啊堅到震啊大佬咁、嗯、即係湖南衛視其實唔係第一鋪㗎啦你之前其實記得就係舊年其實試過啦快樂大本營嗰班撚樣呢咪、嗯、又拍嗰套我唔記得咩名啦嗰套又係嗰套都大收㗎。 郭富城嗰套嘛 啊有冇郭富城啊突然間唔記得咗 喎。你跳騎馬舞嗰度我屌你 係冇睇嗰度。 冇睇係係冇睇嗰度。 知道快樂乜乜嘅四個字㗎。 冇睇呀大佬屌你老母。 但仲有一鋪佢係輸咗嘅。中國好聲音呢 就真係收幾百萬啦。嗰度話真係慘淡收場啊！ 我未睇啊，啲有升，啲有曬。 嗰度話嗰度俾人屌到撲街啊！ 係套戲話講阿光頭佬咧就唔唱歌好叻嘅，但係唔夠膽喺現場唱啊嘛。 但係嗰度收幾百萬嘅， 幾百萬就 好撚慘淡嘅。咁但係今次又贏啊！咁所以呢兩套就大收咯。咁另外仲有咧就呢個。澳门风云啦，但系冇乜后劲喎。澳门风云冇乜口碑麻麻地啦， 佢真完全唔得。 系啦，咁啊头先就讲过，就仲有一套国内嘅爱情喜剧嘅，就系呢个前任公略啦。前任公略咧就女主角，我系个女主角有啲印象，就系嗰个毛俊杰以前做过丑女咩噶啦，就写嗰度叫咩咧？丑女咩嚟？湖南卫视嗰个。電視劇嗰個幾好身材噶，所以我記得佢啦， okay, 記得下啦。 我同意啊。 個男主角我就麻麻地記得。咁就古仔就都少少有創意嘅，就係、是、講一對新婚嘅男女。咁咧就準備擺婚宴嘅時候，佢哋就有個約定。個約定就係咧特別開兩圍台，一圍台咧就係請前度嘅男友，一個咧就是、前任嘅女友。咁、okay. 然之後就即係。就喺度搞笑咁樣，嗰啲咁樣咯。 適宜 BT 咁啊，啱大陸人睇嘅。 我想睇私人定制嘅，因為首先馮小剛啦。 私人定制， 啊，私人定制咯。 唔係訂啊訂啊。 咁樣仲有 我都想睇啊，私人定制。 有八百河啊嘛。 係 啦，睇八百河啫，講真，係咪先？但係咧，我偶像而家新偶像，我真係。 喂，咁但係有一套你講完 可以講講啊，因為其實我未睇，我打算翻大陸睇嘅呢套戲，嚇約咗啲女睇嘅，係咁樣，我未睇。咁我就因為我有個朋友鄧小華睇就睇咗喺 Facebook。講咗佢話，以前過年就都會追下馮小剛，即係非誠勿擾啦，唔使講啦， 1942啦， 呢啲一啲 係 過年片 ，OK， 非誠勿擾啦，一二集，第一集嗰度係好好第二集啦，但第二集都唔算太差啦，可能傑斯可能唔係咁中意。 乜號係咪賀歲片嚟㗎？ 唔係咯，唔係啦，馮小剛呢套都唔係。咁呢兩套其實都 O， 某程度 OK 嘅。咁鄧小華咧睇咗呢套《私人訂制》，佢話哇！已經唔係以前嘅馮小剛了。咁我就咁網友睇唔睇你自己？ 咪口碑都唔係好啊，《私人定制》即係有多我諗國內嘅同你頭先講嗰個網友係嘛？ 啊，唔係我冇啊。鄧小華係香港最叻嘅文化人啊， 係咪？ 係啊。 哦， 係網友嚟嘅呢個 不識大細， 有曬乜得睇曬曬，冇人識嘅難知。最叻叻嘅文化人係冇人識， 唔係因為我冇文化㗎嘛。 人哋 係 自花做編輯嘅仆街。 哦 ，OK， 大佬我香港偶像之一嚟㗎嘛，所以呢個當然好唔撚靚。 我已經俾深深俾阿黃芳吸引住，所以其他人都唔係好識。 鄧小華真 係識啊。咁就差唔多嘅口碑啦，唔係即係差唔多嘅 comment 啦， 即已經唔係 都係麻麻地嘅，就即係覺得套戲 即係嗰種絕韻嗱，我未睇啦，我諗我開頭估私人靚就係好絕韻嘅，因為加上八百河咧，你睇下失戀33天，即係幾多絕韻講啲嘢，喂啱 feel 啊嘛，我成日咧，哇呢個配對係好正，我依個其實我好中意馮小剛加八百河，我成日咁諗。但如果聽到文化人鄧小華咁樣講咧，我就覺得，但都要睇嘅，因為約咗女睇啊嘛。 OK， 咁我覺得差少少咯。 咁我又冇乜補充噶啦，因為就我又唔準備睇啦。 咁大鬧天 咁啊，我淨係再提一次，係大鬧天 一定要講啦，點啊？ 幾根《西遊記》 嘅， 但 ending 就唔係啦。ending 咧係孫悟空係好中意，唔怕踢橋啦，你都未睇嘅。孫悟空係好樂意俾只五指山扎住嘅，呢樣就咩啦？佢有啲好根源住，即係話鐵線公主係點解會同阿牛魔王一齊啊？咁其實呢啲幾根源住嘅。OK， 有冇床上戲嘅咧？ 冇床上戲嘅，話聲咧， 一定唔撚睇啦。 就係咧，你記我話聲啦，好戲如果你話要熱熱鬧鬧咁睇咧，佢 OK 嘅。但係咧。睇二D 得啦， 系， 因为3D 嘅镜头咧，其实需要戴眼镜嘅咧，系得十零。 唔系我第一个感觉就系点解喺马年咧会整一套 马骝 嘅戏咯，即系你唔系应该要拍一套讲，应该系 即係馬上風咁樣樣啊，即係個大河水電影。 馬化雲咁啊，同馬化騰咁 啊，即係呢啲係咯，馬化騰轉 啊，馬上化騰 係啊，馬上化騰咁樣講，馬上講馬化騰嘅法跡咁樣樣，喂都好啊。 即係我覺得幾大鬧天宮咧， 九唔搭八啫。 係你如果係為咗睇甄子丹，你唔使去啦，唔使去啦。因为你根本认唔到佢系甄子丹 ，OK， 我都唔明点解会咁捻贵去请埋请甄子丹去， 哦佢挂个名咯，嗰个唔系甄子丹都得噶， 系啊真系唔系咯，认佢唔到，你认佢唔到呢？因为 系咯， 周润发 系， 喂周润发已经唔系以前嘅周润发啦，嗱， 喂犀利啊，今年嘅贺 两套啊， 两套啊，两套我都觉得周润发嘅演技已经唔好意思唔系以前嗱。佢有偶像嚟 嘅，无需要俾演技。 我可唔可以讲少少周润发俾大家听下啦？因为佢嗰时候我哋， 你同佢好熟啊？ 我去皇后码头，佢又嚟啦。咁起码有同佢合照一张啊！我有得合照啊。 系。 周润发个眼神冇咗以前咁凌厉，做戏因为年纪大啊， 系 眼神耷咗啊， 系 而家已经唔似以前嘅周润发啦。我听你， 我系阿发哥，我就会回应你咯。 屌你都关人事啊嘛？ 唔系，话唔系怪关你事。但系唔系我拍嗰套戏唔系俾你睇噶嘛？屌文噶，使捻俾嗰个眼神俾你咩？懵病， 冇眼神。 我见到剧本 ，don't up 啦，屌！ 我收钱嘅啫嘛，大佬，咪咯。呢唔系艺术， 还掂嗰啲钱都捐翻出嚟，冇所谓啦。所以我都日日一样睇晒佢两套咯。 所以你真系太过捻肤浅。 而家我就想同佢， 真系用妆话都形容唔到你嘅肤浅啊！真系 卑劣卑鄙定系咩啊？ 咩卑鄙？系啦， 呢个系李娜嘅金句 啦。讲下娜姐啦，呢句都算系又一金句。哇，佢啲金句多到真系数唔晒嘅。 我屌你老母都唔可以觉得我形容到你个冚家铲， 再讲一次，系嘛？ 我屌你老母都唔可以形容你就冚家铲， 即系系啦，冇错。 你知啊，我系比阿李娜姐系市井啲 嘅。我以后我会学李娜咁讲啦，即系曾俊华，我屌你老母啊！ 我屌你老母形 都形容唔到我心。 你喺啲冚家铲啊， 多条愤怒啊，真系，唉，嗱，就系咁样啦。咁啊，李娜事件啦， 事完啦。 咁呢个其实李娜咧都系每一年一度嘅。即係春晚頭本嚟㗎，如果你嚴格上嚟講，因為你首先就係澳網嗰個時間呢，就係挨住我哋嘅農曆新年㗎嘛，咁啊呢三幾年都係啦，佢都已經打入去決賽，都打入去過三次啦，咁又頭兩次都輸嬌咗啦，咁今年嗰個就去到決賽對住條靚妹，就大家都知道 掂緊㗎啦， 即係我想講呢，就係國內有多撚樣呢，即係嗰啲所謂體育評論嗰啲呢，就真係好撚即係，所以抵啊李娜屌佢哋㗎。李娜後尾最後嗰篇嘢，佢話裝畫都不能形容你們的卑鄙呢，係講埋啲記者㗎嘛，就係話嗰種無知呀，即係話嘩31歲呀，即係譬如話人民日報嗰篇咪囉，31歲都可以攞到冠軍呢，個你唔可以否認係我哋國家栽培嘅功勞嚟喎，哇！屌佢老母，首先我想講，屌你老尾，你知澳網，喂，唔好講嗰啲1920幾年、23幾年嗰啲啊，你講得出呢啲嘢嗰啲撚樣，有冇睇過網球嘅先？喂，大佬，阿加斯攞澳網男單冠軍， 30幾歲啊？ 33歲啊，仲有拉士個王，31歲有乜咁出奇啊？ 唔係， 有撚唔出奇先？ 你咁樣講唔撚夠賤啊，傑斯，話聲你。你31歲，你先至有中國有一個可以攞到澳網冠軍，佢證明中國冇人打得到過網球啦，中國好啦，閪啦，或者你已經咁樣講先咁賤啦， 青黃不接啦， 無聊到啦，係，等人31歲先攞到。 系， 所以我哋可能咧，國足咧要80歲先可以攞世界杯嘅。 因為我停咗個禮拜啦，咁就我諗好多人都覺得，其實好多人都好清楚單嘢㗎啦，即係都追咗好耐，由1月25號佢攞完個冠軍啦，27號咧佢就翻咗去老家啦，咁佢翻老家，因為佢屋企人就住喺即係住喺武漢嘅，咁然之後跟住咧佢就翻咗去啦。 市領導咧就俾咗張80萬嘅。 一堆攝石人就出曬嚟啦， 咁啊李娜個樣就好似死老豆咁啦， 影咗嗰堆相就驚天地泣鬼神啦， 死老豆， 佢就擺明係咁影㗎啦，因為 特登 佢而家個新教練咧阿卡魯斯就係。 阿卡奴就曾經在澳網之後攞完冠軍咧，就啲記者問佢：，喂，你覺得31歲嘅李娜咧有咩轉變啊？佢話：哦，最大嘅轉變就係咩？佢多咗歡笑。 佢咪已經唔係中國人。 佢多咗歡笑。咁然之後咧，如果你睇翻，我話俾你聽，點解個點解佢武漢影嗰啲相咁震撼咧？你只要睇翻佢一兩日之前喺澳網攞完杯咧。澳洲咧就喺個沙灘度咧，同佢搞咗個 party 啊嘛 ，party 又攞埋杯，又影咗大炸相嘅， 吊撚到 嘅，吊撚到咧就同阿卡魯同一樣啦。31歲嘅李娜咧，燦爛笑容嘅， 翻到中國咧， 係，但翻到中國咧， 見到你班唔家仔， 係啦，哇，揦撚曬口面， 真係屌你老母都認唔到你班唔家仔，仆街， 冇錯， 阿李娜啊，阿李娜， 全日都係咁樣，咁啊就係咁啊， 李娜好忠狠㗎啦，佢唔用我呢啲説話講已經， 係啦，冇錯啦，咁啊咁啊，即係喂大佬，咁你中國人接受唔到㗎嘛，因為你 係仲問你阿李娜，你會唔會上春晚啊？我識電話，仆街，阿李娜 咯，係啊，咁啊，然之後就係啦，咁啊即係人民日報又出社論啦，又屌鳩佢啦，咁啊唔係就係抽水啦，即係其實已經忍撚咗好多日㗎啦。咁啊， 忍咗好多年添啦，其实 27号嗰日啦，就出社论嘅，社论就咁讲嘅，佢话为什么即系31岁嘅高龄嘅李娜可以不断咁样刷新呢个中国网球乃至亚洲网球历史咧？咁啊，其中一段咁讲，佢话。我李娜嘅成功咧就離不開國家嘅經歷，咁啊儘管咧因為性格火爆、言辭直率，李娜常常都被定義為一名咧備受爭議嘅球員，但不可否認嘅係喺李娜嘅職業生涯裏面咧，早期啊國家隊嘅培養係不可或缺嘅，體校國家隊俾咗李娜嘅一啲好多網球嘅啟蒙，咁佢話咧，並且為佢嘅職業生涯咧奠定咗一個堅實嘅基礎，咁佢學習網球咧就喐下都要幾廿萬嘅開支㗎，咁如果你又冇國家啊呢個咁啊贊助咧，啊李娜咧就好難順利咁走到今日， 所以李娜咪 話，喂。 所以你咪话屌你老母都唔捻可以屌你班冚家铲咯， 系啊，即系咪就即系兴个辣鸡啦，咁然之后跟住就 你个国家体育会又俾我拍拖， 咁啊跟住仲有一个 鸳鸯， 系啦，咁啊你话叫佢上春晚嗰个咧就系新华网有一个其实都几出名嘅评论人嚟嘅，佢就叫做白岩松，咁啊嗰条白岩松咧佢其中嘅咁啊佢写篇嘢仲啊，佢就话哦冇啊李娜咧攞冠军咧就系梗系啦，因为佢時運高啊，佢有幾個貴人，咁佢話第一個貴人咧就係嗰個阿根廷教練卡洛斯啦，咁啊第二個貴人咧就係佢老公阿姜山啦，因為阿姜山咧佢仲要侮辱埋人哋，佢話姜山哇大佬即 係閪啊嘛， 唔係佢唔係咁講，喺中國你真揾唔到啲老公啊，可以做三陪咁樣樣，去邊啊嗰陣時，你話做三陪啊嘛，你個老公，即係佢話陪，哦唔係嗱，我陪练啦，仲有咧陪笑喎，系，仲有嘢陪住个老婆周游列国喎，吓咁咧讲人都得。咁啊，最后一个贵人系咩啊？佢话最后一个贵人，李娜贵人就记者咯。佢话冇啲记者就系帮你吹捧，啊唔系帮你吹捧啊，你边有而家咁捻出名啊？啊嗱，呢啲咪就系啲。呢啲你話係咪真係撚人？係咪？ 所以話我屌你老母都唔好認為你班冚家產咯， 真係形容唔到你班冚家產啦。咁所以咧就即係係好撚興噶嘛。 乜你要諗下？ 係啊， 即係如果你傳媒可以吹捧得到佢，可以攞到個澳博，傳媒都唔就點解唔可以吹捧我哋個國足可以攞到 係啊單飛 啊 係， 即係攞到個世界盃咧？ 係啦。 即系你明我哋嘅传媒冇卵用啦，吹捧有卵用。 讲啦，即系嗰个完全系同头先嗰个评论系相反噶嘛，大佬。李娜嘅成功就 因为唔系国家嘛， 系就系因为佢唔系国家嘛，因为2009年开始，即系呢个，因为网球嗰边开始先实施啦，就系实施个嗰个单飞啦。单飞其实就系内内几样嘢啦，就系话个球员有几样嘢嘅自主啦，有教即系你可以有挑选 教练嘅自主， 有呢个安排奖自己嘅奖金嘅自主，同埋有安排自己赛事嘅自主，有呢几样嘢嘅自主噶嘛。咁然之后咧，你就一年同你先埋单一次，你攞到，然之后你赚到几多奖金，自负盈亏。咁然之後咧，就喺你嘅 profit 入面咧， 抽税 就國家就抽大約8-12%。咁呢個就係一個單飛嘅制度。 葉明都 係 咁樣攞 錢。行到今日咧，no， 行到今日咧，桌球都係咁樣行。OK， 桌球都係咁樣行。 葉明都行。 葉明冇，因為嗰啲對制嘅運動咧，呢啲係冇，暫時係 即係不適宜行落去足球籃球嗰啲度。 要俾好多錢國家㗎。 乜嘢？唔係嗰個唔係單飛嗰個制度啊， okay, 大哥，嗰個完全冇單飛個制度嘅。咁咧呢、這個先係你嗱成功之處啊嘛！你話點解？你話問喂，即係好愚蠢嘅問題。你點？你話問點解31歲嘅李娜攞冠軍？佢咪話俾你聽嗱，因為點解呢個要講翻佢喺法網啦，幾年前佢喺法網攞完冠軍啦。咁然之後有一大班人出嚟抽完水啦，咁已經引你老味一鑊㗎啦， 其實屌你一鑊㗎啦， 好撚想屌，想勁屌你一鑊，你已經忍住。好啦，打後幾年嘅李娜，OK， 因為廣告 sponsor 多咗啦，好多 activities 啦，咁你忙 大陸歷史 忙啦，咁所以喂，人哋揾真銀㗎嘛，喂，講以億計㗎嘛， 勞力士廣告啊，大佬， 咁嗰個比賽成績自然就會滑落啦，咁喺打後幾年咧啲温布頓啊、美國公開賽啊、澳網啊，佢全咁啊最叻就係打到入澳網決賽，有啲佢打得好差嘅。咁然之後國內嗰啲評論咧就出嚟啦。譬如咧今次嗰頭先因為講嗰邊話用裝話都乜乜，嗰邊就寫俾嗰個仁兄啊主角其實一位嘅啫，嗰個就係孫俊芳，即係前女排。今時今日咧就係網球咩嘅主任啦，網球總即係中國網球唔知咩主任啦。咁啊。單飛其實佢有功勞嘅，孫俊芳有功勞，因為係孫俊芳當年拍板，跟然之後咧就俾即係佢實施個單飛。但係咧，其實佢點樣屌鳩佢咧？就因為過往幾年咧，孫俊芳咧就成日喺度講嘅，成日講就話咩？佢話李娜個成績滑落嘅原因咧，係因為佢冇文化，佢冇讀過書。佢話呢個咧亦都係普遍啦，好多中國運動員咧存在嘅問題。即係又點解咧？因為佢讀得書少，所以咧佢嗰個情感上咧就控制唔到，好多時咧就會心浮氣躁。 佢講曬㗎啦， 心理上咧就會薄弱。係李娜回應就係咁樣，李娜同你嘅回應差唔多。你講撚曬啦，你輸撚，喂我輸，喂我輸波原因，你識撚睇啊？你打排球嘅啫，佢話，因為你輸波你又話我心理質素差，咁贏波時你又話我心理質素撚強，乜撚都你講曬。 即係如果我第一輸多。咁我可能嗰、那個壓力又大啲啦，咁 K 得瓜啦，咁我就可能會輸個波㗎喎。 係，咁所以佢今次呢就忍無可忍囉。佢就寫篇嘢呢 就屌你老母仲可以形容你方唔家產。 係呀，就係屌呢個孫俊芳啦。 但好多人話唔止屌一個。 唔係因為佢入面呢好長篇呢都係講一個叫做一個論述叫做崩潰，咁咧呢個崩潰咧其實邊個用先嘅咧？就是、孫俊芳用先嘅，因為孫俊芳就話咧，因為呢啲好似李娜呢啲咁嘅球員咧，讀得書少咧，佢個心理質素薄弱咧，佢就好容易崩潰啦。咁、 okay. 跟住咧，李娜點樣回應佢咧？其實容我少讀一讀，因為我覺得佢寫得好好喺微博度。咁邊個佢咁講啊？什麼叫崩潰咧？如今咧一條橋冧咗咧，就叫質滑。佢話收入下降咧就叫做負增長，佢話我嘅失敗就叫崩潰，咁樣就 question mark。咁啊，孫俊芳阿姨，我想問你，佢如果我嘅失敗叫做崩潰，劉翔嗰一幕又叫做乜撚嘢咧？佢話國家體育總局提前知道嘅咩？你知道咩？佢話我想同你講一句老實話，你可以唔佢話我想你。對住大家講句老實話，你可以唔講，但係說實話，你要記住喺我哋中國呢個體制，如果你講咗實話，你嘅官位會唔會崩潰咧？即係佢就咁樣問啦，你能唔能夠承受呢一種調官嘅崩潰咧？即係呢個就係、 是、我好明白㗎， 就係李娜即係問佢啦。咁李娜就咁講啊，佢話我從小失去父親，遇到難事沒有人同我頂住。佢話遇到啊啲委屈嘅，我同邊個講？佢話即係佢話咧，不過咧我即係好細個我就開始經歷咗一個全國媒體對我嘅口誅筆伐。咁佢話咧嗰份心痛咧，邊個能夠了解我？佢話但係我冇崩潰，有全國嘅網友嘅支持，有老公姜山嘅支持。佢話我冇崩潰，我好慶幸今日嘅網喺網球嗰啲呢條路上咧，即係我仍然係一路走落去啦。或者仲有咧喺好多網絡嘅媒體咧，又亦都可以揾到好多支持我嘅人。佢話咧呢啲人啊。呢啲喺網絡上支持我嘅人，喺新華社嘅媒體係揾唔到嘅。哇！呢、這個真係堅道吧。佢話正如喺政府漲價嘅聽證會裏面，你揾唔到反對漲價嘅人，只有姜山，即係佢老公，才是我嘅依靠。我只有姜山喺佢嘅懷裏，我先會痛快咁樣 哭一場嘅啫。哇，成篇嘢我話俾你聽，真係好到不得了啊！跟住其實成篇佢都寫得好好啊， 幾撚有共鳴啊！我 係啊，即係最後咧，咁佢然之後佢就話咯 ，TMD 即係乜嘢啊？ 他媽的 咯，不要以為我不會說裝話，我只是想有，我只係想有時真係裝話都形容不了你們的卑鄙與無恥。 所以冇事，我屌你老母都唔可以形容你班咁家產啊！ 佢話冇事，我能夠承受得住。不管我今日嘅運動生涯如何，我已經向圈養，即係佢話佢以向圈養嘅運動員證明，圈養嘅運動員就係而家喺體制入面嗰班運動員。佢話姊妹們，我哋係得嘅，行出嚟啦！ 只要唔好搞國家， 係啦。佢話佢就話即係佢多次同孫俊芳阿姨講咯，佢就話佢係唔會崩潰嘅。咁另外最後一段咧，佢就話另外佢話請阿孫俊芳阿姨唔好成日淨係管住我啲嘢，多睇一睇阿桑蘭。佢話佢活得更加唔容易啊！ 桑蘭真係 因公負傷， 係啦， 係因為可以講阿桑蘭 半身不遂嗰個 因公負傷。我哋嗰啲媒中國媒體極盡冷嘲熱諷之事，尤其係對佢嗰單跨洋官司。你諗一諗，一個小姑娘從16歲就開始就要喺輪椅上過佢嘅一生，呢個咁幾咁殘酷。佢話一個小姑娘為咗後半生嘅生活費用，逼不得已打跨國官司，睇睇中國媒體記者嗰份無恥，亦都也許只有呢啲咁嘅記者被車撞成癱瘓嘅人才能理解桑蘭嘅無助。我從此都不再相信中共嘅媒體嘅記者。桑蘭發生咩事呢？桑蘭就係呢幾年其實都一路喺度打緊嗰單所謂叫做中國喺中國媒體叫做跨國大世紀大官司啦。因為呢佢就 claim 返佢喺20 黑黑係咪 佢喺1998年啦，佢就喺一個叫做喺當時唔係奧運會，佢就喺當時咧喺美國一個叫做友好運動會咧，就參加比賽嘅。咁我其實一個好友誼性質嘅比賽。咁然之後佢失手啦，玩呢個鞍馬嘅時候失手，嗰種跳馬嗰啲咧就失手啦。咁然之後咧就跌咗嚟就頭落地先。咁然之後咧就頸椎嗰啲即係神經全部破壞曬，跟住佢就一路都係即係癱瘓啦。咁佢呢13年其實佢過嘅係咩生活呢？呢個就係、是、即係李娜提返出嚟啦，就係佢呢13年其實佢過緊嘅就係、是、首先就係佢一路都係受國家嘅監管住佢啦。第一個原因點解要監管住佢呢？就是、因為驚佢亂講嘢㗎嘛。咁喺13年裏面呢都講成嗰單嗰次嗰個嘅係一個意外嚟嘅。咁但係喺前年度呢，桑蘭呢，佢話俾你聽，桑蘭呢度呢，如果中國嘅電影從業員做啲良知，桑蘭嘅故仔係好值得拍成電影嘅。佢喺2011年呢，佢就出嚟講，佢話我嗰次根本唔係一次意外嚟嘅。佢就將個過程講返出嚟，就係、是、當時呢其實係有一個唔知羅馬尼亞嘅教練呢，將嗰塊踏板呢即係喺佢進行緊嘅時候呢可能喐歪咗，而令到佢呢即係就失手。佢話嗰個動作我做過幾十萬次，我係冇可能失手嘅。佢就咁講啦。咁佢就話我堅持嗰次唔係一次意外，但係呢13年裏面呢體委同埋呢個中國嘅體操隊呢就好多人啦，國家好多人呢，即係好多上面嘅人呢就控制住佢，就 唔好搞咁多事啦， 唔好搞咁多事啦。就然之後呢就好多種原因啦，因為費事搞咁多事啦，影響到可能嗰、那個同美國嘅外交啦，同埋呢就係呢應承咗佢，譬如話其實美國其實佢告呢佢就告好多人㗎，包括告埋美國華呢個時代華納，因為嗰陣時嗰個友好運動會呢其中一個搞嘅呢就係時代華納嘅主辦方。咁然之後佢出咗事之後呢，時代華納係應承佢呢嗰、那個保險啊同埋日後嘅生活呢係會養佢嘅、但係一路都冇兑現。咁然之後呢佢就所以佢就決定要打官司，同埋呢就即係中國政府呢邊呢就撳住佢，一路都唔俾佢亂講說話。咁所以呢後尾呢佢就因為呢佢後尾呢幾年佢而家結咗婚啦，今年好開心啊，佢仲帶咗套㗎。 咁然之后呢佢就有一个佢因为佢早几年佢就开始认识咗而家个老公就叫王健系前剑击队嘅队员嚟嘅。咁我讲咁个王健系几影响佢嘅。咁个王健就即系同佢拍拖之后呢其实桑兰就后咪就出返嚟讲佢话喂我都为国家咁多十几年啦你老母你08奥运你又要叫我出嚟又啊你叫我出嚟又下起又有残奥你又叫我出嚟又抽水又有乜撚都有。喂然之后我的生活系乜嘢啊佢话返俾大家听我呢个生活就系、是、我淨系得1600蚊人民币一个月唔知嗰啲乜咩救济金。跟住然之后我仲要做嘢㗎呢几年佢譬如话佢有成电视台做主持啦佢仲要搵食㗎佢仲要搵食㗎佢话佢国家冇养我㗎然之后我要为个国家背负咁多嘢。佢话我都要系时候十几年啦我都系时候为我自己呢个都系我个人嘅权利去讲返一啲嘢啊！佢仲有佢爆咗佢嗰个世纪大官司呢其实好震撼嘅就係咩你係即係估讲你都唔信㗎就係呢嗰啲监护人啊，佢啲十几年因为佢好细个嘛嗰时嗰啲喺佢喺美国住嗰一排啦然之后再返返浙江又住啦佢两边都有啲保姆啊有啲监护人啦喺美国嗰边係安排咗个家庭嘅监护人俾佢姓薛嘅嗰个家庭嗰、那個家庭都係由中國政府安排的、然之後係摸住佢呢但係摸住佢呢更加震撼嘅係咩呢就係佢而家告埋嗰個監護人因為點解呢佢話佢呢十幾年係不斷俾嗰個姓薛嗰家人呢個老豆同埋個仔呢性侵犯佢冇佢下體冇知覺㗎咁、然之後就成日喺度搞佢咁但係呢啲嘢佢都唔講得出嚟咁所以呢就一路就去即係所以阿李娜就提返呢件事呢件事其實今時今日呢未完㗎咁中間又發生好多事㗎因為又發生咗佢喺美國呢搵嗰個律師呢又同即係阿桑蘭嗰個律師自己又互告啦咁同埋有啲嘢呢又庭外和解咗啦時代華納呢就出返嚟呢就答應佢呢就會兑現返嗰個保險啊等等所有嗰啲嘢。咁所以呢即係呢個你睇到講咁多嘢就係咩你睇到中國即係李娜不斷即係我哋都講就係李娜嘅精神係咩呢就係第一佢有吉士啦OK, 我哋覺得好正啦呢個人。 好正。Okay, 但係好正。 係手臂粗啲之外。 好正以外呢其實呢佢係其實佢喺背後佢其實成日都會提返大家 remind 返一樣嘢就係咩就係話過呢種咁嘅圈養運動員中國體制式嘅運動員嗰種悲哀佢就成日都會 remind 返好多人哋喂唔好淨係睇我李娜唔好淨係睇劉翔啊唔好淨係睇姚明啊。你佢話大佬有千千萬萬嘅中國運動員只要攞唔到金牌係會死人㗎。佢喺最近有篇佢其實佢喺最近有一個訪問都講啊佢話佢講返就係喺2012年嘅倫敦奧運呢佢咪第一圈嘅網球出局啦咁好多國內有好多人啦就話嘩冇錢嘅為國家你又卸住嚟打第一圈即刻出局咁可能佢真係有咁嘅心態但係佢嘅回應係乜嘢呢你嗱我最近睇過佢嘅訪問佢就話喂人人都想攞個金牌佢話攞個金牌啊300多萬獎金啊佢好坦白話我係為錢而打網球 啊 我點會唔為嗰300多萬啊我一樣立埋你啊佢真係咁講 我都立埋你啊李立華 跟住佢話佢話我希望我啲兄弟姊妹啊，即係佢講所有整個中國運動所有嘅中國運動員喂我唔知希望我自己攞金牌啊，我希望每一個人都攞金牌點解 因為唔使 攞咗金牌你先繼續可以唔使餓死 唔使餓死嘛 你先有運行啊，你嘅家人先有得繼續生活落去啊。攞唔到金牌佢成日 remind 啲人呢就你去搵返冇金牌嗰啲人嘅故仔 囉 你自己去睇 囉。咪仲係乞衣囉係咪先喺京城賣藝囉係咪先我都有見過喺東門啦係有啲喂即係國家級運動員 嘅 本就喺度玩緊中。我亦都見過有一以前佢執咗啦嗰個骨牆係有個女子好撚高啊好撚高但係高撚過六七尺嘅。是那些籃球運動員女仔嚟嘅， 是 做緊腳底按摩啊， 係啊，真 係咧， 係啊，真係啊， 因為俾人練得多啦， 做腳底按摩真係試過幾件啦， 見過我都見過， 舉重嗰啲啦， 好 夠力啊， 好恐怖啊，真係咧， 好撚慘啊，真係， 即係點講？我哋要培養咁多悲劇出嚟咧，我成日覺得我哋祖國係 佢判咗好多悲劇出嚟。 嗯， 喂，你要做，你唔做，你就冇。你可能嘥你一生人嘅時間去做一樣嘢，但唔好意思，係冇着數嘅。 嗯， 係零嘅。 嗯， 到最後係你係揾唔到食嘅，幾緊大鑊咧？係咪先？ 所以 心亂流流。 唔係，即係其實冇咩補充，因為我哋過往喺北上頻道咧，即係講體育啊，講李娜講好多，但係冇辦法，我就係即係最後結束今晚嘅節目就係大快人心四個字啦。即係我覺得睇完嗰篇文，真係我覺得哇，娜姐即係冇撚得頂，即係你呢種精神擺翻落嚟香港都仲得。 Okay. 今時今日嘅香港都仲得。 但係阿娜姐 真係啊，即係當我話俾你聽，當大陸。日日话住俾你听，喂，你冇我会死噶。跟住当我哋嗰个民工特首，OK， 打梁振英成日叫你背靠祖国，屌佢啦，用娜姐嘅态度屌佢啦，屌柒佢啦，同埋都系嗰样嘢咯。娜姐精神话俾今时今日香港年青人听啦，即系我上个礼拜做完节目又俾人屌啦，屌捻完咁我再话俾你听啦。娜姐嘅精神就系话俾你听，喂。成功咗先、 嗯、 成功咗你一样可以做返一个你想做嘅人嘅。呢、這个就係娜姐嘅精神啦。 即係我。 人哋睇死你你就做俾人睇。唔好喺度自怨自艾唔好成日喺度得噏字。 即係好简单啫我又试下俾一个我总结俾你。 係 呀。即係如果话香港好靠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自由行購物 shopping。如果冇咗香港系咪会死呢香港自然就会搵另外一张出路㗎啦系咪先可能会吸引更加多外国人过嚟自由行㗎啦、 啊、 你使乜諗咁撚柒多嘢啫系咪先总之唔系每一样嘢阿爺喂俾你你系真系好好 㗎。 冇咗可能仲好㗎 话 你听 咪仲有一样嘢囉咪仲有一样嘢即系我希望大家会睇得到嘅就系、是、你睇到阿娜姐嘅串但系娜姐串得起，系要首先有成就噶、嗯，先做咗啲成绩出嚟先，先串得起噶。 死捻咗个普选我哋。 如果镬都第一圈出局嘅，你又点可以屌啊孙俊芳啊？你咪要忍佢咯，忍咗几年啦、 啊。你崩溃咯、啊！ 佢真系忍咗几年，忍捻到今次攞捻咗澳网冠军先屌柒你、啊。 屌柒你！ 屌你！ 屌你老母！ 你 话 我读得书少，我想读得书少噶。 系啊！ 屌你！我有 细细个要训练我冚家铲、 啊， 又要屌你呢样嗰样。 唔系咯！ 屌你老母！我拍拖又话唔捻俾，屌你老味！ 大家真系 要 话娜姐精神啦。嗱、啊，最后啦，即系我真系忍唔住，即系再要读多一段短短地、 okay. 都喺娜姐篇文度嘅。佢话我。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女子其实她都31岁了。她说我体会到60岁的人生我领教中共媒体那份无耻什么心情打个比方啊当年刘少奇睇到人民日报批佢系大公贼嘅心情冇似我而家啲心情咯。 哇真 系卧龙元帅被红卫兵人殴打时嘅心情咪就我而家嘅心情咯。其实我唔怪呢啲媒体嘅记者呢啲记者系悲哀嚟㗎。 崩溃啊你 哋。犀利。 冇得弹啦。 咁样 真系冇得弹啦。 但冇读过书可以写得咁样多嘢嘅。 吓、啊。我答唔到你喎、 啊。Okay. 咁人有人生经验㗎嘛。 Okay. 再加埋嗰种愤怒。 大佬佢六十岁㗎啦。 乜撚都写得出 啦。六十岁写咩都得啦。 成篇嘢都系冤屈气嚟㗎嘛。係、 okay. 啊。咁所以同埋够真咪得囉。够真就 唔好諗咁多其他嘢。你中唔中呢篇呢份稿先呢份稿写得咁好嘅话。即係其實你都可以到俾自己一個勸勉嘅，係咪先咧？ 係啊， 唔好話即係話要面向祖國啊，會唔會背靠祖國啊？ 面向祖國誒，娜姐咪話俾你聽佢，即係佢點樣，即係佢點樣唔面對祖國而可以，即係而可以成功咯、啊？即係其實你話。其實中國嗰啲足球嘅運動員真係可唔可以單飛啊？即係我都想諗。 唔係，我覺得單飛 O K 嘅喎，其實，但係冇辦法㗎，好迂腐啊！而家 可以單飛都唔會俾你單飛啦。一個人都搞成咁，十一個人一隊波可以推翻成個共產黨㗎。 咁啊， 大佬真係 唔好意思，但係 咪撚搞啦？ 好多李娜嘅 消息唔可以喺微博度發表得到啊，其實某程度宣傳都唔夠。 OK， 喺香港，喺香港先知啫嘛。 好啦，咁啊，今晚嘅北上頻道又差唔多啦。 OK， 最後啦，最後嘅又揀咗嘅歌送俾大家啦。 Okay. 馬年我買咗嘅第一張 CD 啦，就係呢個林憶蓮嘅 CD 啦。咁入邊就有十隻歌翻唱咗九隻，咁啊九隻歌我都唔揀啦，其實都好精彩嘅嘅 arrangement。咁就揀嚟嘅係嗰首新嘅歌曲啦。咁啊個歌曲嘅名字咧叫做《喜樂》。咁啊入邊嘅歌詞完全係寫俾香港人嘅。咁啊我又好想讀一段喎。咁佢就話：命運是什麼？操作過再失敗，就是人生的安排。活著為什麼？挫折裡去長大，領悟到成熟。都不坏，太多重伤，太少理解，太多痛苦。若懂得释怀，勇于进取，也可以当一次自信派。咁啊，好中意呢一首歌嘅歌词，咁啊，送晒俾所有香港嘅朋友啊！下个礼拜嘅北上频道再翻嚟，咁啊，再继续啦， 拜拜 ，OK， 拜拜。 用尽力量哭的叫喊，似宣泄，踏入人间的险池。命运未预知，要碰上那些事，领悟到才会一次。有些眷恋，有些错失，有些放开，尽管不轻易。